时间17: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哎呀，好久没见，好开心呢。 是，今天一开始节目听你都高八度跟大家问好，就知道你，哎你 憋惨了是吧？ 哎，你忙什么呢最近？ 忙着。 后来有好多听众都问， 忙着你即将要做的事儿啊。 后来我说，哎呀，我说他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忽胖忽瘦的，我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哎呀，这简单一句话，甩子儿。 对，当然了，很快啊，他就能高高兴兴回来上班了。 对，所以你看，在除夕之前的一天， 嗯， 然后我主动要求来到直播间。 对，而且今天呢，是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这个节目在节前的最后一期直播。 对， 然后大家就可以休息了。 哎，一般重要的人物都留在最后一天才出 现。是的，对， 我们叫压轴嘛，对吧？ 是。 哎呀，你看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你看我们四个不约而同的露出还是露出， 都行吧。 啊，会心的一笑。来，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来介绍一下。 好，首先我们有请的是刘鑫，是来自圣西谷北京国际商务有限公司餐饮项目经理，欢迎。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时候应该有那个春节序曲的那个。 是要唱一首吗？ 找不着调了 啊！ 来，另外一位北京青年相声演员、民俗学者韩硕。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硕。 韩硕这嘴怎么也不利落？是听众朋友 啊，听众啊， 啊。对，你该想说什么来着？ 我刚才想说观众， 也没错 ，对，我们不是那个直播嘛？ 是的。 我们正在北京时间上视频直播。 真的，硕儿一来，我就想，真的是时光飞逝如电。 是吗？ 我记得在去年大概节前大年29的时候，就是咱们几个一块直播的。 对。 对吧？ 对， 然后 就消失一年了。 哎，对啊，当时你穿的不是这身衣服，是另外一身。然后我都记得咱们在聊民宿的同时，我还在问你，哎，我说说那个春节期间你忙什么？说，哎呀，我基本上在西山什么什么地方，在跟人一块弄民俗的什么什么。历历在目。 真的吗？ 啊，你忘了？ 那天我在干嘛？有我吗？ 当然有你， 好像有。对， 是， 真的吗？ 是。 原来那个传言是真的，真是一什么傻三年。 当然了，今天二位来也是有任务的啊，就是跟大家说说在过节期间有什么理儿，哎，有什么规矩， 对， 包括怎么过，包括在北京，比如说有什么传统的民俗的活动项目，哎，都可以让二位跟大家讲讲。当然了，今天刘鑫来啊。这手艺这么好的也得教教大家，因为明天晚上是年三十了。 对， 很多人啊都撸胳膊挽袖子要撸一手。 备货了吗？ 我跟你说，今天为什么得我来呀？ 啊， 维哥你先休息会儿。哎，哎，真的是掐指一算，18年，我这18年的人生经历当中第一次动手做年夜饭。 哎呦， 准备的，哎，我跟大家念叨我都干什么了啊。 好嘞。 我糗了逗笑。 哎呦， 厉害吗？ 厉害， 厉害吧？ 这糗字儿，这不是一般能说得出来的。 他糗逗馅儿，如果要是不加儿化的劲儿，我取回来了逗馅儿。 顺带我还取了肉皮豆，哎，对，我做了肉皮豆，厉害吗？ 深了。 哎呀，还有更厉害的呢，炸了素丸子、荤丸子。 哎呦 嚯， 厉害不？ 真是 还没说完呢， 啊， 酱了肘子，酱了猪蹄儿。 哎呦， 地道啊！ 我都佩服我自个儿。 您吃得完吗？ 啊， 吃不完我过一过。 你应该问他，最近这时间你是甩子儿去了，还是报了一学校？ 顺带报了一某某技校，然后学习了一下。啊， 真有过年的样。 真的，我跟你说，但是我有一件事儿漏了 啊， 我应该做豆酱，我应该打豆酱。 其实你还落了一个菜。 什么呀？ 也挺重要的。当然，这个在那个老北京的很多的那个有名的店里都有。就是那个扣肉。 啊， 一片肉，然后中间小米，一片肉中间什么，就类似这个 米粉肉 ， 酱豆腐肉， 对，太难不会。 哎，所以呢，你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除了要说这些民俗之外，我们还要跟大家说一说明天的年夜饭，我们也说一说大家餐桌上啊、各家不可或缺的那一道。 嗯， 但我觉得现在吧，大多数都出去吃了， 对， 是吧？ 对， 嗯，你说出去吃有出去吃的好，为什么呢？省得收拾了，但是出去吃吧，总觉得少了点感。 是的，是的， 没气氛。 对，而且不光是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家，因为像我爸我妈岁数都大了，我就跟他们说出去吃。有一年确实出去吃了，但是有两点感觉不太好。 嗯， 就第一点呢，因为生意太火了 哦， 人家一般分三起儿， 哎， 比如说五点半一起儿， 嗯， 七点一起儿，八点一起儿，您这吃完了以后，比如大家一些得叙叙旧，没那功夫，赶紧、 嗯， 您这包差不多了啊， 嗯， 您 换地儿 差不多了。啊所以那没办法，得给下一波腾地儿嘛，就这种感觉不好。 嗯， 然后再其次吧，你说大家在一块儿吃饭得喝口吧， 嗯， 这要喝了，你说你怎么回家，这也是个问题。 哎，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外头吃完饭以后，走在无人的大路上，哎呀，就是那种心情啊。我爸当时就说，你说这大过年咱们走在无人的街上往家走，然后看人家那些楼里都灯火通明的，就那种心情、 嗯、 虽然已经吃饱了、 嗯、 但是那种心情是很难解释的。 对， 然后那时候特想唱首歌《流浪的人》哎呀，不管怎么样，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说说在除夕夜的时候，甭管你是出去吃的还是在家里吃的，家里吃呢就说说自个儿的家里都备了什么东西了。 对， 啊，如果出去吃的呢，可以告诉我们您去哪儿吃，对吧？我们看看大家都选择是哪些餐厅居多一些。 嗯， 我们的联络方式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 CHWL876，然后发微信给我们就可以了。 因为业务还行啊，没丢。 哎呀，真是烂熟于心、嗯、要不是尖子呢 特别好啊。 嗯， 小熊已经说完了他明天晚上的那些横菜。 嗯 啊， 挨个说说呗。 对啊，你看你这方面，那你应该比他厉害啊。 我先让那个传统的说。 哎，行行， 你 说 说说传统。 说 哟，我们家今年过节不传统了 哟。 我们家，对，我们家，我今年给他们创了一下新， 嗯， 就是全素。 哟， 这真棒。 哎，那也不容易。 为什么选择全素呢？因为历年来肉都不动了，开始， 对，我 下不去了， 吃不了了。 你看我们家也跟这个熊丽老师在他们家一样，打豆腐酱啊，酱肘子呀，酱这酱那，炸这炸，完了一直就搁到二月二龙抬头，恨不得 我、 哦、吃不下去， 就下不去。我母亲的话是怎么端上来怎么端下去。 我们家地址到时候留一个。 哎，没问题，没问题。 对，或者我直接到付也行。 可以。完，今年呢，我给他们弄全素，都是豆制品的菜，虽然是全素呢，但是也是那种肉味的。 哦， 嗯， 比如说 像什么豆制品做的素羊肉串啊，素食锦啊、哦， 哎。这个高级、 嗯， 这个高级， 您这算植物料理？ 对，不 是 爱吃肉了吗？ 是是是， 咱换新的，嗯、 哎， 尝试一下呗。 哎，这个不错，这个不错。 那是打算这几天都这么吃啊？还是就年夜饭？ 就是年夜饭是这么吃， 哦、 后边串亲戚肯定又是那些。 对对对、 嗯， 真地道。 哎，素食锦啊， 嗯， 我刚才忘了，我们家也做了 素食锦 啊，素食 锦、 嗯， 素食锦 好好好。 哎呀，我觉得这个、嗯、就是今天中午我已经尝了一下， 嗯， 我感觉我自己的手艺还行， 嗯， 甜口的， 稍微甜点口，除了这次油大了点之外，其他都挺好。胃亏肉嘛，没办法。来，刘鑫，你们家呢？ 说素的哈是吧？那我们家今天晚上、明天晚上也有素的， 嗯， 我们家吃素馅饺子。 哦， 对 对、嗯，我就点的那个素馅饺子吃，说不能光吃肉，吃点三鲜馅儿、 嗯， 吃点肉馅儿、嗯，再来个素馅儿。 哇，三种馅儿， 三种馅儿， 一看就不是你包 啊，肯定我得跟着包啊， 哎、呦 跑不了。 你得问他，一看就是不是你和馅 儿，和馅儿应该不是我，和馅儿应该不是我。 哎，花花，你们家呢？ 我们家我反正 昨天一听你没干什么呀？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那打杂的，因为明天晚上肯定我爸当主厨，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大显身手的时刻到了啊，好好做。然后我爸说，你说吧，你想吃什么？我说因为在家没有喝酒嘛，所以我说第一个啊，花生米得有，那都是好，花生米没问题。然后还有北京特爱吃的那个，那叫炸的，那叫什么东西？ 鸽子盒？ 不是不是不是，鸽子盒， 不是排斥、 那什么是那个什么炸不是炸炸鸽子啊就那个 不是不是就是那一放锅里油热呲起来、 哦、虾片 虾片、 虾片 炸虾片 我就主点的这俩 你别说小时候我还真吃炸虾片 好吃吧 好吃好吃 真的 我长大了还吃呢我跟大家推荐一种炸虾片哈、嗯、就是有一款是马来西亚的还是新加坡的 是是是 那款虾片 特别好 炸出来之后就咱们隔壁赛批就有、 嗯、 炸出来之后块特别大而且特别蓬松、 哦、 吃起来有一种咸甜的那种口感 对对对 非常好吃 对对对 而且很鲜 嗯 因为它里头真的是有虾肉的那个在里面、 哦、 对不是小时候吃那各种盐、 哎、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哎、对那个挺好吃的。 其实你说完了以后，我都不想吃了。 哎，说到了这个过年吃什么，其实刚才这个刘鑫还在说呢，说要吃素馅饺子，这是说到了一些习俗上的事儿、 嗯， 对吧？ 嗯。 但我记得是初五要吃素馅饺子呀。 不是，是过去是三十晚上吃素馅饺子，尤其是那个。就是十二点那个饺子， 对， 哎，一般都吃素馅的，为什么呢？这有两个说法。当时，一个是因为这个饺子得上供，供祖先呀、啊、等等这些，它必须是素馅的。 嗯、 二一个呢，就说这个全年啊都吃肉，到了这天呢，得这个就是过去的习俗呢是万神下界嘛，得给人看看我们家是吃素的，哎，我们比较斋戒，比较虔诚。所以那天当天那个中午那三十晚上那个饺子得吃素馅 十二点敲钟 这是当时的习俗现在无所谓了您吃什么馅都行 不十二点敲钟吃饺子 对对对 对 吧对 敲完钟放完炮 哎对 然后回来吃饺子 对, 对嗯对 这个先后顺序有讲究是吧我打小就这么吃但是呢我还真没琢磨过到底为什么有这说法 有 饺子饺子 对呀、啊、饺子嘛就是交于子时嘛他在这一天的时候呢是有一副对联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 嗯 他等于是由这个子时开始就十一点钟开始就分成两半了一到那时候一敲钟呢放炮回来吃饺子这是子时的饺子、 嗯、 其实之前的都算是年夜饭只有这个饺子才算是正经的那个过年三十晚上必去的必吃的这个 对、 嗯、哎不过说到这儿了我倒真的是有印象我小的时候在我姥姥家大家族哈、 嗯、 年夜饭一上来之后从下午四五点钟开始就是叔叔婶儿们就开始啊忙上但是呢一上来之后每个道菜先出来得分出一半供祖先先供祖先、 嗯、 然后才是我们再在一起坐那儿，然后先着摆在供桌上供祖先，然后再由家里最长的年老的长辈带着子孙们，然后开始供祖先， 嗯、 得跟祖先汇报一下这一年都干了什么， 对， 哪个子女有出息呀、啊 嗯？ 啊，哪个子女给老家这个啊、 嗯， 干了什么事儿啊？对吧？ 挣多少钱 啊？然后这个都得汇报一下，汇报完了之后。然后才得上桌开始。 对，因为是团圆年嘛，所以祖先呢虽然离我们很远了，但是慎终追远，我们也得把祖先请回家，一起跟我们过这个团圆年。而且这一年了，得向这个祖先汇报一下，我们家有没有光宗耀祖的呀？有没有有出息的呀？汇报完了，上完供，才能正式吃饭。其实过去北京还有讲，就是桌子上必须得还放着一副空碗。碗筷那是就是给祖先留着、 嗯、 完了剩下家里人围坐一团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家、 嗯、 一个完整的一个团圆的家 您这都是老点 儿、就是老点儿咱们说的就是老点 儿我一般都是开有杯红酒 哦 开牛排 哦也行也行也行 今天明天晚上就一定是除夕晚上我们想做个牛排啊 嗯 然后做点沙拉去缓解一下不是光吃那个中式的、 嗯、 哦就口味要多样化一些、 嗯、多样化一点其实那个三十晚上吃什么呀其实挺难选择的 对 大家想想其实我觉得每家都每家拿手菜 对 自己想吃什么想点什么提前包括提前买菜、 嗯、 现在方便了说想买什么菜随时都能买着 对 要提前那都得把菜都备好了我看最近小区边上那个卖菜的也都收摊了 我跟你说我今儿早上去菜市场去啊、 嗯、 真的跟打仗一样 是吧 就是这人啊都开始了就见什么拿什么见什么拿什么、 嗯、 我都没有见过这阵势你知道吗因为以往都是我妈妈去准备这些 哦 今年不是情况有点特殊然后我就去了 哎呀，我站在门口，我愣住了。我觉得这个每一个镜头都像快进的感觉，就是两倍速、四倍速的快进，你就看人唰从眼前过，然后你面前的韭菜就不见了，唰过芹菜又不见了，唰过白菜又不见了，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真的，你看现在街上人车都相对比较少了，但是声超的生意特别好。 对， 我央视的一个哥们儿，就是他下午发了一微信说。我说街上人都哪儿去了呢？原来都到河马先生里，哇，全是人在这抄龙虾的。他还专门拍了一段视频，全是人。 对，包括商场里，昨天因为我去这商场去哈，然后呢，见商场里全是人，超市里全是人。哎呀，我想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真的是大幅度提高啊，都不看价签的。 嗯 啊， 那当然。年底了就冲个刺呗。 哦，是吧？ 是。 哎呀，了不得了。 就跟不要钱的一样。 对对对。但是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购物还是要理智一些。尤其是今天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去购物了，还是要理智一点的。因为花的还是自己的钱。 来来来，刚才说了一点民俗，当然民俗咱们一直要贯穿着说，因为从三十一直到初六初七呢，其实这都不止，一直要到十五。 嗯， 对，到十五。 明天晚上如果要有人说，哎呀，我那拿手菜一般了，我想再来个特殊的、不一样的，能不能，心儿？ 牛排吗？这不 说。我刚才我说了，我说我没准我在家里就煎一块牛排，因为老人们他们吃不了那个特别生的， 对， 那所以没准就煎成一个五成熟的状态之后啊，然后我再给它炒一下，我不做成传统的西式的牛排， 爆炒牛肉粒。 哎，意思差不多，但是没准你家里如果要是有买的那个瓶装的黑椒酱，那我加点洋葱，加点青椒，然后我再给它炒，再回下锅，让老人看不见血色。 哎， 但是那个肉呢还是那么嫩，它就是因为你煎的时候已经封住了那个血色了。 对对。 然后你把牛排放到一边，让它放一会儿，放一会儿让它血水出来。我们专业点叫休息一段时间，让它休息一下。休息好了之后，你给它切成小块儿。然后再把洋葱啊，然后把这个青椒、红椒一炒，颜色又好看，再加点黑椒酱，把这个肉再回锅，可以喷一点红酒。哎，这最后出来之后，家里人都能吃啊，哎，老头老太太都开心了，哎，有块牛肉吃。 而且有滋有味儿的， 有滋有味儿的，对，也不是那种上浆挂糊的感觉。哎， 对，但是这个牛肉选择上就很重要了，提醒大家一定要选择那个最好是脂肪含量相对比较高的。 对对对，这样如果大家能选一块那个西冷牛排，或者选一块肉眼牛排，这两个都比较适合。 对，这个很像是我们现在在餐厅，比如说我前两天在几家餐厅吃到过同样的一道菜，口味不太一样哈，但是呢基本上都是那型呢，就是豉椒牛仔粒。 哎，对对对，意思差不多， 就特别像。 是 上来之后，然后也是，但是那个牛肉呢切成小块，进口之后贴上那个像麻将骰子似的。 是 是 然后啊， 大骰子小骰子， 大骰子 让那小骰子小点啊， 大骰子啊。然后一入口之后，它就因为前面有个煎的过程，所以那个一咬下去之后吃一下那个脂肪嘛，它一下就破了，化成水了。然后老人又不担心嚼不动， 对 对, 对， 然后吃起来比较丰润， 对， 口感比较好， 就是有筋呢、啊、或者有什么相对少一点。 是啊，其实大家在家还可以再琢磨琢磨，就是之前我们都一般炸个带鱼， 对， 炸个黄花鱼，炸个皮儿鱼，炸好了这鱼之后等到三十晚上一炖，哎，可以换换鱼。或者说咱换换，就是说 多宝， 哎， 可惜了了，炸一下 多宝就别炸了，多宝咱就清蒸了、 哎、 家里要有大点的锅就直接蒸了、蒸了吃就省事儿呢。我的意思是什么，如果家里有这些鱼的话，也可以考虑什么呀，可以考虑一点西式的做法，就比如说那家里有皮儿鱼，那皮儿鱼我可以什么呀，我也给它炸了，炸了之后我换个汁儿炖，我换个什么辣味番茄。哎，我就是让大家别走传统路，没准说哎哪个能让您配上合适了，哎，那你就自己找了一个感觉，因为它颜色不一样，您咱们都是老酱油，家里全是一上菜最后全是黑的酱油色，所以有几个新鲜的有点绿色的汁儿啊，比如说像西式有那个拌面的那个绿色的紫苏酱，哎，那个没准大家在家里炒个虾，炒个扇贝， 这些都可以。 哟，你说完了，我怎么觉得就高级了呢？ 嗯， 真的，要不然、 立马就高大上了。 哎、要不然、哎，真的，下一节你教教我，那个我可以点一道菜啊。 行， 这样下一节你教教我，然后明天晚上我大显身手，就是我想做一个分子料理的。 嚯、哦，深了。 哎，你可以吗？ 可以，你在家做是吧？ 对啊， 没问题。 真的可以哈， 真的可以， 就家里还能做的， 可以能做、啊， 它不用置办机器的， 不用。咱们做一个分子料理里边那个， 我觉得可洋气了这道菜。 我想啊，你这样，你们家有那个热水器吗？ 有， 小的那个电热水棒， 有有有， 有吧？ 有 行，咱做低温慢煮大虾， 哎，怎么样？ 真的假的？ 怎么样？ 真的， 就是家里那热水棒就可以是吗？ 就热得快嘛， 热得快， 对，哎、是 热得快，然后让它控制温度，你不就低温慢煮？ 真神奇！ 哎呦，哎呦。有你在，真的，我明天晚上自信心爆棚。 那 等会儿下节的，就你先把需要准备的东西说一下。 行，咱买原材料呗。 对啊， 对吧？ 都有什么？ 是想吃点大虾还是吃龙虾？ 龙虾没有， 龙虾没有， 大虾有， 那就大虾呗。 大虾， 那就大虾。刚才说的那个 电热棒 有 大虾，对吧？然后酱呢？您是想吃个辣味番茄的，还是吃刚才我说的紫苏酱？ 都可以， 都可以、啊， 都可以。 就紫苏酱， 可以。 紫苏酱有那个超市有卖现成的， 哦、 这样也不用做，这样快、啊。有虾，有这个酱，然后再来点松子儿。 啊、哦，松子儿家里也有， 家里有吧？ 对对对。 然后呢？ 坚果多， 翘点洋葱。 好， 可以了。 哦，那 这就行了， 原材料已经准备齐了，具体的做法我们在下一节的时候会告诉大家，好吧？大家呢也可以看看自个儿家里都有什么东西，如果还没想好做什么呢，除了这提前准备出来的，比如说还有一些的，然后你就可以把原材料现场有什么都是，你说我家就有这些，刘鑫你帮我做吧，你看你能做出来什么菜，对吧？韩硕你看你这个能给我做出来什么菜的。 哦， 别小看韩硕，韩硕这个不光民俗厉害，人家这做东西也一门灵。 他刚才说了明天晚上人家纯素的，那我已经觉得很洋气了。 就是的呀， 是吧？ 真的真的 特别厉害。 我们家倒经常做这， 比如说家里那豆腐鱼的，对吧？ 对， 你可以问问他怎么做。我跟你说，哎，说到豆腐鱼，我现在哎呀满眼都是泪，没买着豆腐。卖豆腐的早早回家了，你知道，也没告诉我一声。所以我们家今年年夜饭上就缺一道菜， 豆腐， 缺个豆腐。我特想去你家借一块儿，你知道吗？ 我们家都做成豆制品了，你换成豆制品呗。 对，我不挑，只要是给我的我不挑。 哎，行行， 我随和。 哎，明儿拿去吧。 我有赵斌那鸡蛋豆腐那配方，回头我告诉你，然后回家自己蒸豆腐。 不，我没豆腐。 不用，有鸡蛋你和豆浆就行。 哦，真的吗？ 你就加小心他问你，我也没鸡蛋， 没鸡蛋那个。 这么考试的， 那养鸡就行了。 那我得找地儿，知道吧？行，我们这么着，先进来本书店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如果您家里头有什么原材料不知道该怎么做的，可以来和我们联络；或者呢，您家里有哪道拿手菜，也可以拍照片给我们哈，我们也看看啊。不知道小胖他们现在吃什么呢哈？ 他正炸酥肉呢。 是吗？ 他说每年过春节的时候，他都得炸一洗脸盆的小酥肉。 哇！ 然后这小酥肉，白嘴吃也行。 嗯。 然后炒菜，都行。说一洗脸盆吃整个春节。 哎，这就是他减肥的诀窍。 真好。 对对对，所以他越来越瘦了嘛。 是是是。 衣服啊。 下的女孩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生活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新岁吉祥，百胜送。2月9至14日，金选服饰满300最高送200礼金，化妆品399送100，超市年货200送20，购物满额还送巧克力，快来复兴门百胜吧。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 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爷爷奶奶给您们拜年了， 爸妈给您们拜年了。 拜年是我国的传统习俗，是辞旧迎新的一种方式。 春节将至，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提前给您拜年，祝您家庭幸福。 八达岭奥莱时尚中国年，邀您共迎新春佳节。 2月2日至21日，这里有新春市集、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接下来让我们电话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黄工。喂，哎，你好。 你好，主持人。这个时段给咱们大家说，主要是国内的天气情况。首先说今天夜间的天气情况呢，从全国的范围来讲，天气呢对大家的出行啊、返程回家呀、都是没有影响的。那么节日期间的天气情况呢，首先说一下北京。节日期间北京呢，天气情况对出游啊还有探亲访友啊是没有明显的影响，主要还是在假期的前几天会有雾霾，敏感的人群啊要注意健康防护。假期的后几天呢会有大风天气，天干物燥，请注意防风和用火的安全。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情况来讲呢，除夕前后啊和初四前后有两次冷空气影响我国的大部分地区，给北方呢将带来降温天气，南方呢会有短暂的降温，但是那个降雨呢将会持续。冷空气对华南和海南的影响呢基本上是没有的。受冷空气影响，假期的后半段南方的天那个阴雨天气啊将会连绵几天。降雨呢主要影响中东部和这个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在中东部的部分地区啊将会出现短暂的低能见度天气。假期期间的气温的情况呢，目前来看西北和东北最高气温呢都在零度以下，中东部地区的气温呢基本上在零度到十度之间，南方和西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将达到或者超过20度，这个地区呢应该说是温暖宜人的。总的来看吧，春节期间咱们全国的天气啊将会出现短暂的降温，假期的后半段呢南方的阴雨天气还比较多，中东部呢还会出现低能见度天气，这些天气啊对交通出行都有一定影响，请听众朋友们多关注当地的临时的天气预报，避免天气影响大家的行程安排。最后呢祝主持人还有咱们听众朋友新年愉快，假期出行平安。天气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感谢黄工，谢谢。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我是人保车险电话销售坐席。 我是代办服务车险管家。 我是道路救援师傅。 我们祝您春节阖家欢，驾车路畅通，车险有人保，开心过大年。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还是环路的交通压力相对比较大，目前呢在东五环的平房桥到远通桥有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在北五环的香泉桥到肖家河桥由西向东的方向，机动车流量呢是相对比较大的。目前呢在学院路北四环的中路到校园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莲花池西路西三环到西四环由东向西的方向，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机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注意。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 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我在回家的路上，全家团圆过大年。 我在去庙会的路上，欢欢喜喜过新年。 我正在工作岗位上，接听出险报案电话。 我正在救援拖车上，随时待命为人民服务。 人保直销车险，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365天全年无休。拖车、搭电、更换轮胎，需要帮助请拨打人保财险客服专线955518。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2月29的傍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哎，当然今天可能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得晚上一块儿玩玩，看看电影，也许街上会有卖花的。我前两天在上下午节目的时候，我刚知道有一种花叫永生花。 对啊， 我都不知道。 你知道多少钱吗？ 不知道。 3位数，算便宜的。 这么贵？ 你以为呢？嗯， 多亏这种节日我是不参与。好好，来，我们再次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刘鑫，是来自盛西谷北京国际商务有限公司餐饮项目经理，欢迎。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还有一位是北京青年相声演员民俗学者韩硕， 大家好。 别，人两位来了应该档次高，你这一唱就怎么回事？ 我听着像游戏里的音乐。 哎，我跟你说，能哼出这都不错了啊！ 是， 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我们的联络方式，您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 CHWL876，然后呢告诉我们您的年夜饭都有什么，或者是打算去哪儿吃，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春节期间的安排。您想想，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有7天见不了面， 可不是？ 嗯， 是吧？ 嗯， 没关系。如果要是你们二位说我们特喜欢这个节目，好的，明天开始咱们天天直播。 啊，我跟您磕了。 花花，你冲动了，冲动了。 我没事儿啊，我没 没 没什么事儿啊，没事儿。 怎么意思？ 来， 没事儿。 一段时间没见你冲动了。 我们把饭做得了，就这儿了。 那行了。然后这个，我们今儿啊说分子料理的事儿。 对。 分子料理的事儿。 再把 回来了， 再把准备的东西再重新再说一下。 其实我想了想啊，其实这个分子料理在家里做呀，其实是一个挺不太适合的， 是 太不适合。 对，因为家里呢很难去这么去把这些机器啊，或者说你买那些原材料啊，比如它有一些增稠的一些粉啊等等，要大家或者做一些什么水果的鱼子酱啊等等，这些东西在家里都不太适合。 哎， 但是 真的心儿，我特别想知道，因为现在在很多的餐馆啊，就是中式西做呀或者什么，特别流行做这种分子料理。 嗯， 因为在很多饭馆的，哎，什么叫分子料理啊？ 分子料理在英文讲叫 molecular cuisine， 它就是说， 这是英文。 对对对， 我一直以为是法语。 别闹啊，别闹。 其实呢，分子料理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应该是2007年，现在我们是2018年，也就是说11年前。有一个餐厅在西班牙叫牛头犬餐厅，他当时创立了这个分子料理，他就是把这些料理的味道集中成让你感觉不出来你吃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但是味道还在，用提炼分子的一个状态，用不同的手段，因为分子料理有很多的烹饪方式，其中刚才说的一个低温的方式，低温料理，这也是我最喜欢，我们厨师现在最喜欢用的，还有一些什么结晶啊，还有把它做成粉末啊，或者把它做成鱼子酱啊，等等等等，好多种啊，把它的分子式给变了。 嗯，就是改变它原有形态， 改变它原有的形态，改变它的分子式，这样你吃起来的时候有一种特别新奇的一个状态，猎奇。 啊，这个状态现在在西班牙也还有这样的专门做分子料理的餐厅，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但是呢，我们在中国除了董师傅在做这个之外，其他的大家在做分子料理的这个餐厅也在越来越多。 嗯 啊，我们在家里其实说到这儿了，还是得做点简单的。 对， 哎， 真的，因为我见过他们做分子料理的东西， 嗯， 那有那设备啊，就是你家里没用，就是你比如说他们有一个那个，现在我们到很多餐厅都看到的，就是一个冰壳。 Oh. 然后冰壳里头装着，比如说有什么，有装这个象拔蚌的高端一点的，然后还有装这个海参肠的，那有的那个什么一点的呢，就装个什么随便装点什么东西了哈。 Mm-hmm. 而且那个啪一敲，哎，岁岁平安，寓意特别好。你知道那冰壳怎么做出来的？ 不知道。 花花，你猜。 就是拿矿泉水那么做的吗？ 那它怎么能成冰壳呢？还大小都一样。 不知道。 我跟你说哈，我得把气球里头灌上水。唰唰唰唰唰，真的，然后呢，放到那个液氮里头， 它一滚， 就是液氮零下多少度，然后 瞬间冻上， 然后嘣一敲里头，就把那个气球在嘚嘚嘚一弄开一剪，然后一个冰球。 哦， 就你说你家里置那么一玩意儿干嘛呀？ 没用。 对呀， 是。 然后不小心的话，啪手一进去，哇，出来成冰柱了，这危险，太危险，你知道吧？ 嗯。 所以这个就不太适合在家做。 液氮这个东西在家里还真的不适合。 嗯， 对对对。但是干冰我们可以在家里可以玩玩，可以用。 哦， 就是水果盘一端上来之后，咵。 对，在家里，比如说我买了一箱生蚝，那我就想出来的时候有点效果，那我底下垫点干冰，稍微一加点热水。这气儿就出来了， 哎，这个也行啊， 是吧？ 哎，真的， 三十晚上可以吧？ 可以，分子料理那个就可以 pass 了， 这就 pass 了， 这就 pass 了。 别，我就觉得如果太难，那就那真是 对，这更省钱，来， 这更省钱。这干冰现在买还来得及吗？看看现在哪能买的干冰？如果能买着的话，大家下边垫点石头子儿。对吧，石头子儿，然后给它冻成凉凉的，然后把这个干冰放下，然后把这个生蚝开好了之后，你摆在上面，摆点这个海苔，摆点柠檬，然后装饰一下，最后一浇热水，这个干冰这个气儿就出来了，这个凉气儿就出来了，大家往桌上一端，大家一照相，嘿，过年了。 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花花代表队，款款的向我们走来。您看到的他端的这道菜是花开富贵。哇， 哎，真的这卖相一定好， 卖相还行， 真的，因为明天晚上家里会来好多气儿，兄弟姐妹也来好多，但是呢你不可能都是我爸做呀， 哎， 对吧， 大过年哈， 对呀，大过年吧， 那您就来这个， 对吧， 对， 所以基本上是每家都得到厨房弄俩仨菜， 哎， 嘿， 然后这样相当于一个小 PK 嘛，然后大家一摆桌一吃。 我跟你说，那你就承接最后的那一道水果拼盘， 哎呀， 对吧？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说又没难度，但是呢又能出效果，干冰夸夸夸一上来，哇，高级了， 哎呀， 是不是？ 行。 一个完美的人，你干嘛？你什么眼神儿，刘鑫？ 不是，我觉得他这么着做吧，就是说，那个虽然违背了这个他做菜的初衷，但是呢，好看也行， 嗯， 也行。 能舍得弄就不错了。我跟你还跟他说生蚝，你问他买了。 不是这么着，您这么买，您拿大虾摆上也行。 嗯， 哎，也可以 抄点大虾， 也可以 下边垫个叶子，千万别沾上那干冰。 哦，还要垫叶子， 得挡上点。对对，把干冰放到下边，如果有个盘子能让它隔一下，那最好了。 好好好， 那干冰不能直接接触那个食物。 哦， 对，这个大家要注意。 那水果呢？ 水果也一样，干冰都不能直接接触您所要吃的东西， 哦， 也不能拿手直接摸干冰。 明白吗？ 它也是一个特别低温的。 明白明白。 对，一个东西，你低温，它就是说你沾上之后，你的手就冻上了， 哦， 马上就冻上了， 就下不来了。 对，在零下300度以上。 哎，哦，呦， 对吧，哦？这个千万不要 碰。你拿碗支起来，扣着一碗，搁一盘，你不就行了吗？ 哎， 对， 硕儿，我跟你说，这招也适合你们家， 是吧？ 然后全素宴，你们弄一豆制品的时候。这也行， 弄一堆铜银架物似的， 哎，对对，这也行， 豆制品刺身， 哎，对对对，行，完了蘸汁儿吃，行嘞，哎，对，行行行， 哎，我去日本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个那个也是米其林餐厅，就是在那东京塔下面那儿， 嗯， 就是他们就专门做豆腐宴的， 嗯， 其中有一道菜真是你说的那个，就是蘸汁儿吃， 蘸汁儿吃， 上来之后嫩豆腐，其实就是内酯豆腐，快端上来，旁边弄一芥末汁儿。 弄点酱，真的就直接那么吃啊，也挺好吃的。 没事，我给您出一菜一个，下一节 好嘞， 我给您出一甜食， 好嘞， 好，也是素的， 行， 行吧。 甜食还分素不素？ 素的 甜食一般没有肉的， 有啊， 也有啊。 锅包肉不就是 甜食？ 是不是？ 这也算甜食？ 糖醋里脊是不是？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们家年年怎么端，你们家这闹半天素菜都是 这， 甜点都是这个， 是吧？ 行， 来，让硕来说说， 哎， 按理儿。初一应该干什么？ 按理儿啊，初一就是串亲戚，就是上老家这个南方，我去讲的南方家，因为三十都得在南方家过，完了初一就是串南方的家的亲戚，初二就叫接宝贝儿了嘛，就回娘家了，开始串娘家那边的亲戚，一般都 是 来回串， 都是老家， 对 吧？ 老家 跟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好像也串亲戚嘛。 对，是 串， 但是就不可能说，比如说像小熊，不可能说啊，那个初二什么初几什么，你都不许回娘家，那都得在这儿，得到初几以后你才弄。现在都可能双方都是咱一块儿过去， 大 家热闹。对吧？新时代。 对，因为现在人口少。 因为我们说的现在讲的民俗呢，大伙儿可得知道，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帽子在这扣着，就是我们讲的是什么时候的民俗。民俗是与时俱进的。 是的。 因为现在社会的发展嘛，你得适应它。你的新民俗就不叫民俗了吗？也叫民俗。 对。 所以就是昨天有一个问题，就是倒福倒不倒贴的问题。其实这很简单，你高兴你就怎么贴都行。 对。 没有那么多讲了。但是在过去某一个时段，可能是那时候有这么一个民俗，时间、地点、人物都得有限制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给人讲清楚。你比如过去的北京，我们说老北京吧，一说老北京，老到什么时候？比如说我讲山顶洞人时候也是老北京，对吧？我讲明代、元代、清代都是老北京，那我讲什么时候你得告诉人家，而且呢，你得还得知道是什么呢？在一个什么地点下，对吧？我们在城里怎么过，在这个城外怎么过，它都有区别。你要同日而语了，就坏了。 哎，不过说这福到底倒不倒贴这个，我今儿贴的时候，反正还有说贴门里头、贴门外头呀， 都行。现在您怎么高兴怎么来呗。现在这样啊，咱们说一下，就是过去的很多讲究吧，就是限定为这个清末民初那会儿啊，还是就是说大户人家讲究的是呢，确实是正门上的福字要正着贴，不能倒。这个是怎么来的呢？这是这么来的。过去呢，识字人少，但是呢，每家每户都得贴福字。那他上赶集去了，他找一秀才写几个福字拿回来了，他不知道正反，啪贴上了，可能歪着，可能倒着，那怎么办？这个事儿已经不能逆转了，已经贴上了，不能接下来我再贴，不行，只能贴一回。那走到那儿，人家为了讨这个口彩，为了把这个事儿说圆满，哎，你看他们家福到了，福到了，就是福，这个福气到了。 哦， 哎，但是呢，你这个事儿是迫不得已，为了修正一下才这么说。现在人呢是什么呢？我就为要这口彩，我就为让他到了，那就是没问题。很好，这件事就是我们不必要去较真儿，就是民俗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们是记录者，而不是说我们去高台教化，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没意义了。因为什么？这个时候的民俗只限于那个时候，现在的民俗限于现在。 对， 现在您怎么贴都行，但是最好是正着贴，因为你方块字嘛，规规矩矩。因为福字呢还是这么讲，就是说昨天讲出什么一人一口甜，这都是最早如果按照说文解字来讲，那个柿子边是不是供台，就是供桌，这边是不是酒缸，是什么呢？是来源于古代的祭祀，就是我把酒供在供台上给我福气了，是这么讲。你要倒着贴的，酒不洒了，供台也遮了，就这意思。如果按照说文解字那么来的讲的，就全遮，那不就没有福气了吗？如果你是一个祈求，一个祈福，包括一个我对福气的这么一个如果让他迎门来的这种感觉，那就是正着贴。至于过去像什么土箱子呀、土筐上贴福字，反正如果说要赶上一个，咱们这么讲啊，如果还原到当时的话，买几个福字就不容易了。 是 那地方可能不会贴。 对， 如果家里头有会写的还行，如果家里头没会写的，上集上赶集去买幅对子，买几个福字，买点吊签也就行了。那地方可能什么水缸啊什么，但水缸过去有一个专门给水缸贴的年画，是一条鲤鱼， 嗯， 是贴在水缸上， 是剪纸还是年画？ 年画是木板年画，是一条大鲤鱼，有荷花。在天津来讲，这叫缸鱼子，就是专门贴在水缸上， 嗯， 代表连年有余。 嗯， 那 现在 那今年我得给我贴热水器上呀。 对对对，我还刚说要买一水缸呢。 贴水管子上也行。 他说什么你都听啊。 来，我们这样，先进三十秒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继续回来，我们来说一说，既然说到这个习俗的事情哈，就每年呢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要看春晚。 是的，我不知道，就不说刘鑫了 啊， 我不知道说。 啊， 真的， 刘鑫没什么说的了，是 咱们作为在北京的孩子， 嗯， 是不是关注咱们 BTV 春晚？ 那必须的， 哎、嗯、，BTV 春晚。 哎，那你干嘛说这段把刘鑫刨出去啊？人家是北京孩子呀、 啊。不是，一会儿有其他问题，我想问你，热水器你是买电的还是电视器的？ 买热的快。 说一下，2018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呢，是在大年初一2月16号的19:35，在北京卫视和 BTV 的文艺频道会同步播出。 是的，不过呢，在此啊。因为这个春晚实际上已经录制结束了， 哎， 哎，我们包括彩排什么的都去看过，实际上相当于是探班， 哦， 哦，真的不一样，而且这几年 BTV 的春晚真的很好看， 对， 有意思。不过呢，咱简单的先揭一下秘啊， 就人好多， 就是在2017年。 嗯， 你能脱口而出的，比如说，哎，你最喜欢哪位小品演员？你最喜欢哪位歌手？你最喜欢哪个导演？你脱口而出的 ，BTV 春晚里都有， 全有，对， 哦， 真的， 阵容强大啊， 特别厉害。 冯小刚、徐帆夫妇啊、 哦， 还有刘晓庆、陈冲、张瑜、斯琴高娃，啊，然后功夫派代表成龙、吴京， 嗯， 还有黄晓明、靳东，靳东，还有张嘉译，哎呀，这两位我太喜欢了，姜武。 这一看在家最近看连续剧没少看 啊，是甩子儿也 追剧， 对呀、啊、对呀、啊。不过所有这些人，我最喜欢郝蕾。 啊，最好蕾啊。 对呀、 啊 哦，因为 BTV 播的一个，他们演的一个老北京的， 对对，那个我那会儿 电视剧 啊、 哦，觉得好好。 还有张涵予、江山、陈建斌， 嗯， 还有那英、李宇春、 嗯、 杨钰莹、黄绮珊、大张伟， 就是明星太多啊、 嗯。 不过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说啊， 哦、 就比如说很多的朋友在看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喜欢看语言类的 哦。 但 是 呢，是今年 BTV 春晚的语言类的特别好、 哦。 从目前来看，语言类节目贡献的这个效果啊。我个人认为爆棚，比如说啊、 哦、 就是我曾经跟就是这个晚会的导演，因为是哥们儿嘛，我们一块儿聊过、 嗯、 我说你们这个语言类的，他说维子相当于双猫四个二、啊、我说那怎么抓都赢啊，这怎么炸都赢啊，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比如说啊，有宋小宝、杨树林、程野、宋小峰，这是东北团队 哦， 然后有苗阜、王声的西北团队的， 哦哦， 然后有郭冬临、曹云金、常远带的京城团队的，然后还有潘粤明、蔡国庆、郝蕾、柳岩等人啊，包括陈一冰啊什么，哎，带领的跨界军团呢、 哦，跨界、 嗯、 是是是， 嗯， 特别好， 哦、还真是、嗯、 是是是， 哎，我觉得 BTV 这两年的这个春晚真的是。一年更比一年高啊， 是， 对吧、 嗯？不过咱们下节的时候，我再可以 啊，透露点其他的。 对，您可以跟导演说，下明年春晚我们俩 对对 没什么事儿干， 对， 我们俩可以去。 对对对对， 我们明年都能上直播， 我 们。 对，我也有档期，我也有档期。 对对对对 对，那我得先问，我就怕人导演说，嗯，除非我不留胡子了。 来，我们继续进一小段广告，然后回来35秒的时间，不要走开。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我在回家的路上，全家团圆过大年。 我在去庙会的路上，欢欢喜喜过新年。 我正在工作岗位上，接听出险报案电话。 我正在救援拖车上，随时待命为人民服务。 人保直销车险，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365天全年无休。拖车、搭电、更换轮胎，需要帮助请拨打人保财险客服专线95518。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第二时段呢还有3分钟的时间，咱们抓紧时间说一下那分子料理的事儿哈。 嗯， 那事儿还没过去呢 啊， 就是刚才低温慢煮的那个电热棒都买回来了。 对，我们都顶等着听着都，对， 都等着呢。 对， 这那得虾得大啊，虾不能小喽。为什么？如果要是虾仁的话呀，就没必要做低温料理。 谁呢？ 为什么？不知道，关键您那虾多大，您知道吗？ 这么大吧， 一个头的，哇塞，那够大的。一二头的那很大了， 就是没做之前这么大的， 一斤俩， 做熟了以后可能小点儿。 您就最好， 你那水分太大了点。 您别一斤仨，一斤四个，那虾就不太适合。 哦，那个不行， 就真的得，嗯，虾得大，为 啥长？ 因为低温的道理是为了让它保持嫩度。 哦， 如果说虾太小的话，说或者说您的那个所做的，甭说不是虾，我们的低温个牛肉或者低温个其他的东西，你太小的话，它马上就熟了，它没有必要再去做低温。 哦， 低温的意思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创造这个料理的时候，第一就是让它能够保持这块大一点的肉里边的肉质的那个水分锁在里边，别让它跑出来。 嗯， 第二个那个是可以让它软化它的那个血管， 嗯， 可以让它那个血水都在里边保持住。 嗯， 这个是低温的道理。所以说您如果说做一个大虾特别大，您在家里为什么说油焖大虾都喜欢吃虾段，这样才能进味儿。如果说油焖整只大虾，哎呦，那可焖不进味儿。 对对对， 是吧？ 对， 那怎么办呢？那可以低温。这个低温的方式是可以让它进味儿的。 嗯， 就是我家里有一个特别大的虾呢，我给它腌制一下，然后我给它放到那个水温，那个低温棒啊，我们给它控制，用那个温度计测一下，那水温别超过46度， 嗯， 50度左右。 明白？ 哎，50度左右的时候，咱把虾放进去，一盖盖，咱焖10分钟。让它腌好了这个虾了，出来之后再去焖去，再去炒去，再去炸去， 哦， 这样它进了味儿了，它又里边熟了，它在炖的时候就能节省时间。 哎，对， 这就是低温的道理。 哦， 明白了。行，那说完这段之后，我们第二时段的节目呢要告一段落了。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我们的第三时段节目当中。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这个关于比如说烹制方面的问题，我们家都有什么原材料，年夜饭有什么出新出活了哈，也可以告诉我们。同时呢，在哪吃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天下的女孩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想 生日。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是是是，有点开心，有点开心， 有点失控，有点失控。 是是是，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刘鑫，他是来自盛西谷北京国际商务有限公司餐饮项目经理，欢迎刘鑫。 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乐什么？ 就是刚才呢，我们另外一位嘉宾，北京青年相声演员韩硕，用这个特别殷切的目光看着我，等着我起调了，你知道吧？然后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 对对对对，我们就听着也凭着音乐我们才说话。大家好，我是韩硕。 你看你啊，哎，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说过年的习俗，同时要说一说这个年夜饭的这些事儿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吃点新鲜的，比如说人硕大人吃的是全素， 是 啊，然后呢， 素斋 那儿呢吃的是这个。中西结合， 对， 红酒牛扒， 哎， 什么都有点， 是吧？ 是吧？ 哎， 我们也想看看大家的都是吃些什么的哈。 是是是， 哎， 来，别打岔，分子料理，接着来。 还来啊？ 怎么了？刚才没说完呢。 这得来多少？这说到那个虾。然后低温 你说要腌制，但是 腌制 问题就是在不能超过46度的这个水里头浸泡大概10分钟时间。 我觉得这个度数啊，大家可以掌握在46到50度这个温度，看你的虾有多大。 这 为什么呢？因为你虾越小，你的度数应该放低；你虾越大，你度数可以再提高一点。对，如果真的是特别大的虾啊，那就是我觉得10分钟应该足够了。哎，没准再放时间短一点，8分钟都可以。 那个水有什么要求？你所谓说腌制，那是不是里头要放类似于？ 这个就是看家里有没有这个自封袋。家里如果有个自封袋，或者那家里有特别高级，家里有个真空机，可以给它真空一下，那能让它，因为在真空的状态下才能够进入到这个水里，才叫低温。如果家里没有真空，不能够达到真空效果，那这个低温的效果也就产生了一些变化。为什么呢？因为你真空之后它缩了，缩了之后它进到水里之后，它才会充分的在水里慢慢的煮。如果说你没有真空，只是用一个自封袋，那你就要保证这个虾出来之后你还要再去做，而不能够直接吃。 哦， 对对对，因为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如果说你我做一块三文鱼，那我想低温之后直接就吃掉，那我一定是要真空的时候才能够保质细菌不增长。 明白。 但如果我只用了一个自封袋，它的空气是有可能进入到这个鱼里边。 好，实话告诉你，家里只有自封袋。 自封袋，好，家里自封袋呢，把这个大虾咱们放进去待这么8分钟，让它这个充分的让它软化，这个虾可以就是说有一点点熟了，这时候我们再拿出来煎，给它煎成金黄色，它里边呢煎的时间就短了，就我们不用说来回来去就还 就翻个了， 翻个了，哎，它你就煎上金黄色，它里边已经熟了，所以这个虾就嫩了。你可以采用浇汁的方法，采用如果是真的油焖的话，那这时候进味就更方便了。哎，如果说那我就是炒一个汁儿，搁点蒜片，搁点橄榄油，哎，我一煎，直接煎着吃，那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好。 哎，爱冠毛说了，真空袋能煮吗？ 真空袋可以煮，没问题。这个是通过了全世界的测试的，大家千万不要有这个误解。我去云南的时候呢，在云南一个餐厅去做这个低温料理，当时在员工食堂做这个菜，那很多人排队就在窗口看到这个塑料袋在这个低温机里做，然后就产生了好多疑问。这就是大家对一个新型的料理的一些不理解跟不 就所谓真空袋，就比如说简单一点， 就是宜家那袋密封袋吗？ 就对，就类似那种。但是你比如说你到同仁堂啊，去买那个人家都帮你冲好的药剂，都是那种袋子。没问题，没问题。 因为它低温它不高嘛。 对，这首先它是低温，第二个你一定是买食品级的这些袋子 啊，对，你不能 说非食品级的， 塑料袋级的不行。 宜家那估计够呛。 对，你看好了它是不是非食品级的， 在它标签上会有， 是。 对对对。 冉先生说了，我的海鲜礼包里有个冰岛红鱼。 冰岛红鱼。哦，我知道，这个 怎么做呀？ 这个做法，因为它是海鲜礼包，所以它肯定是冻的鱼， 冰鲜的 鱼，它肯定不是活鱼，所以就不适合清蒸了，蒸已经就排除了，所以你可以选择溜鱼片，可以给它剔了， 然后剃成鱼片给它溜了，或者说呢，那我就传统的我给它炖 炖 炖了也没问题。 那是那大眼睛那红鱼好像是， 对，是大红鱼，啊、大红鱼，对。 对 嗯、这个我觉得在家里炖是最简单的。 嗯，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啊，就像这种鱼，我一般来说在海南吃的时候，都会用那个豆酱去蒸它。 嗯， 我觉得那个也好吃。 对，如果说能换一种蒸法，不是清蒸。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活鱼是适合清蒸的，但如果说您加调料蒸了，加像刚才说加豆酱蒸了，那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对， 对， 其实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像这种豆酱一般来说除了这个普宁豆酱之外还可以选择一些什么，就据你了解这个调味品市场上还有其他风味的这种， 这我觉得咱们就是有不同的酱吧，就是说看看超市里大家喜欢用什么酱去蒸，其实豆豉蒸鱼也是好吃的， 嗯嗯、 啊，或者说那我用辣酱蒸其实都可以，对，关键是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或者家里你有什么样的调料自己组合一下、 嗯、 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一件事儿。 黄酱也行， 黄酱 海天酱多好， 对对对，黄酱可以、 哎、 对， 那个我还有个问题， 嗯， 其实这个问题才是我想问的问题。哎，冰岛是因为有冰吗？ 因为有极光。来，我们也得问问韩硕了。 哎， 庙会，就是我那天我们同事去采访， 嗯、 说今年北京的庙会哦，内容也丰富多彩。 对对对， 去吗？ 应该去吧。 我要去一回。哦 啊、应该去 是 有特色的呢，是今年那哪儿回归场店了，不在陶然亭了、 哦、场店有了， 对对对， 大茶壶这 是 吗？ 而且呢场店庙会今年呢我通过他们组委会得知，就没有乱七八糟的什么这个串那么老北京那么玩什么的，没有、 哦、 一概都是文化项目的， 嗯， 真好。 哎，它主要就是非遗或者是这个旧书， 对， 这种琉璃厂那种古玩那种氛围， 挺好的。 对， 哎， 有吃的吗？ 没有， 啊，就文化的、 嗯。对，就没有。刚才我说了，没有什么串大串。 你干嘛那么失望的表达出了我的心情？ 就我们俩想 不是 摊儿去那儿分子料理的吗？ 想吃的地坛龙南湖都有， 对对，都有。 我们家门口琉璃厂， 哦， 我们家拿点东西出来就卖， 那没问题。 哎、我特别理解为什么没有吃的这事儿，你知道吗、 嗯？ 你看我给你分析啊， 嗯、 就以前吧。就是比如说那个在庙会上吃点吃的，那真是就是你会发现那真是吃的去了。 对， 现在啊不一样，变味儿了， 嗯， 你知道吧？就是所有的庙会一进去都是那几样。 对， 而且呢，关键那个做的吧， 说实话也不是那么好吃。 哎， 嗯， 就所以呢，一想肯定是那还不如就算了吧， 对， 就别卖了。然后估计就是这么着就给取消了， 因为。前一段时间在我们那个媒体上出现了一个1989几年第一届地坛庙会时候的老视频，有两个老相声演员现在分别都去世了，他们一边走一边吃一边介绍，可是他们介绍出来的当时地坛庙会给人呈现的小吃全是北京小吃的名家， 这全是名家， 全部是名家， 那是 茶汤都是名家，所有的像爆肚什么全部是名家，而且老掌柜全在那儿盯摊， 对， 一身老北京的装扮， 哎 呦，嗯，而且越讲越馋， 对， 嗯，就现在那庙会上很多吃的东西你再去那就不一样了， 对， 知道吧？ 但是不过就是今年以文化呀包括传统啊是为主的、 嗯，对， 你比如说很多的庙会里头像非遗的项目， 对， 像北京的一些传统的项目都是有的、 嗯、 哎，我觉得这比较好， 是的， 你要想吃简单呀，出来之后直接奔南来顺，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吧，到专门的地儿再去吃去， 对对、 啊、 是 哎，我前两天路过地坛的时候地坛已经都装扮上了， 是、 嗯、 大叫一喜庆， 是 啊， 说几位有特色的大观园每年那个省亲， 嗯， 是比较有看头。 对，大观园呢，它是按《红楼梦》的那个走的。 对对对， 也挺有意思的。 它是那个回家省亲， 哎，真的就是 你都不知道吗？ 他们家离那儿远 啊，他哎不远啊， 他 琉璃厂离大观园， 他只认厂桥。 嗯， 对对对，就是每个地方的庙会，它都有自己的保留曲目， 嗯、 或者是最核心的。 对， 你比如说像白云观 啊， 那肯定就是。 铜钱， 对，打金钱眼，摸狮猴， 摸猴，嗯啊，然后像地坛，嗯，也有自己的 祭地，还有一个仪式， 哎、对对对对 祭地的仪式， 每个地方 都。今年可以组织大家逛逛庙会了，嗯、别老天天在家打麻将。 那你每天、哎，那你每年春节都干嘛呀？ 打麻将，打麻将，打麻将，打麻将， 哎，幺二四分的。真的 好，一打打一宿 啊，那是得打一宿，算账是那半天， 是是是，哎，到初五呢， 初五 这就重要了吧？ 对，初五算是一个，就是咱们过年期间的一个小节点，就是破五。破五呢，吃饺子， 哎， 必须得煮破了，这咱们知道。嗯，捏那个小人嘴嘛，剁馅是剁小人，这是当时的习俗。现在好像都不塞那个了。 塞钢味儿多好。 塞花生豆， 塞花生豆， 开心果， 塞杏仁， 那都行啊。就是钢味儿，您洗洗，反正要塞。 那不行啊，那是用来那个流通的啊。 对对对对，过去是铜钱，但是过去塞那个铜钱也是。有讲究，他基本上塞那种就是压岁钱似的，就是花钱，不流通的那种钱， 哦、 这是大户人家，一般的就是流通的，但是他得洗一洗。 对， 嗯，现在多方便，花生塞一个，塞块糖， 哎，咱试试可以塞鱼子酱 啊，也行， 哎，也行，对， 没有， 不是这鱼子酱要煮破了，弄这一锅，你是怎么？ 分子料理 哦，分子 低温慢煮， 低温慢 煮，对 对 对， 这饺子能。低温慢煮， 咱别闹。 我们是什么叫闹？我们是很科学，我们是很认真在求证这个问题。哎，饺子能低温慢煮吗？ 饺子算了吧， 不能，不能。 哎，但你说这元宵是不是能啊？ 元宵是可以的， 对吧？ 元宵是可以。 你想元宵，它适合小火慢慢去煮，煮的时间长的好吃啊， 对 吧？ 咱就踏踏实实慢慢煮。 哎，说到元宵这事儿，来，我说个题外话 啊， 今儿早上。我吃了第一波功德林摇出来的元宵。 哎呦，您真 哎，以前呀、啊、都是吃这个锦芳的， 啊、 对吧？ 嗯。 然后今儿今年呢吃了这功德林的了。 啊、 今天早上煮的那功德林，昨天晚上现摇的元宵， 啊、 今天煮出来，哎呦，真好吃哎！我才知道，其实功德林的元宵，大家不用再排队去锦芳了，排那么后老长的，可以去功德林。 其实好多地方的元宵 都 有。您说我们家吃元宵特别爱吃天津那个，老城里盖奶。 哎，对，盖奶那元宵好吃，好吃， 酸奶馅儿的，你得提前跟他打电话订。 我跟你说，北京哪能买得到？ 嗯， 就是那个台机场那儿的那个。 哦，那个 天津， 我知道天津馆子，我们就直接杀天津。 对他们家也有盖奶的， 对， 盖奶的元宵， 而且必须是吃酸奶。提前订，我要吃酸奶馅儿。 天津去吃顿饭特别地道。 哎，对，那是一直是我特别那个。 为什么我就 喜欢那件事？ 听说是天，因为我们家里有天津亲戚， 哦， 跟我说是天津人不愿意在家做饭， 对， 都出去吃饭， 对， 所以天津的饭馆都开着。 一个是量大，再有一个是味儿浓， 对， 三一个是便宜， 老鲁菜， 真便宜呀、啊， 就是 天津菜。 对，刘鑫，你今天跟我们一直播，你是不是觉得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不是，我就把我这个空闲的几天现在已经安排出去， 安排出去了吧。 你之前过的都是假春节， 不、哦，他之前过的就是，怎么今天还玩幺二四分呢？这回有很多项目了吧？ 嗯、 而且是有意义的。 来，我们先进30秒广告，然后继续回来。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来 ，Ducky 在问说，龙利鱼按酸菜鱼的做法应该怎么好吃？最好是简化版，不要太难的。 龙利鱼按酸菜鱼的吃法，那龙利鱼那拿回家您就先给它剃了，能给它剃出肉来，不带着骨头吃，我是喜欢这么吃。 哎，现在外头卖那龙利鱼片都直接都是肉没骨头。 那就是那个直接一块那个龙利鱼片，能给它片成片，片成鱼片嘛，对吧？然后炒一个酸菜，酸菜呢买好了之后呢，我建议大家最好啊。别去买那个酸菜调料，就有那个酸菜鱼调料，那个比较省事儿，就是真是家里不会做菜比较方便，炒一炒，然后加点汤，煮开了之后调个味儿，直接把鱼片一汆，起火了。 但是呢，那个味道呢，就会肯定有一些添加剂在里面。 嗯，那个吃完之后叫水。 对，叫水，然后那个味精估计有点多。 嗯， 那如果说自己在家做，那还不就买点酸菜自己炒？ 对， 是不是？ 对，超市里有袋儿的， 到超市里有袋儿的，一袋一袋真空好了，那个酸菜买回家也不容易坏。或者说呢，自己要能积点酸菜，那太厉害 了。厉害了， 那很厉害。 那太远了，说点近的，说点近的。那一天半天积不好。 就炒完酸菜之后啊，关键是那个自己那个调那个味儿，胡椒这个合适。 还要放胡椒吗？ 搁点胡椒粉啊。 哦， 对，我是喜欢，我是按自己口来说的嘛。 嗯， 如果酸菜鱼稍微又搁点胡椒发汗，这， 嗯， 大冬天的出点汗多好。 就是， 然后那个鱼呢提前姜一下是最好的。 嗯， 上姜吧， 上姜，上个姜，就搁点蛋清，搁点淀粉啊，搁点油，然后调好了口，哎，上个姜， 有万能户， 万能户， 万能户。 这个为什么这样好呢？因为就刚才那个熊丽说，那个鱼都是盛好的鱼片嘛，那个鱼片切完了之后放进煮啊，煮不好容易碎。 嗯， 对， 容易碎，所以说这个味儿都好了，哎，最后酸菜那个够味儿。这个胡椒能提点小辣，然后再鱼又嫩的，这怎么都好吃 哦。哎，你刚才说上这个户里头要放一点油，是什么油？香油吗？ 放点那个普通的色拉油。 哦，色拉油， 放点色拉油， 哦，就可以。 对，让它能感觉到润。 哎，那鸡蛋是分什么？ 给点蛋清， 哦， 给点淀粉，哎，然后调点盐，搁点胡椒一拌，哎，搁点料酒，去点腥。那鱼一般那个鱼片啊，切了稍微厚一点。别太薄了，太薄了一下就没了。 对，容易缩就没了。 哎，对， 白胡椒、黑胡椒呀。 白胡椒，白胡椒。 嗯， 这个家里现在都有， 都有。 对， 哎，其实我跟大家说啊，现在做饭特别简单，为什么呀？ 嗯， 因为外头好多那个汁儿啊，都是现成的。 对， 是。 昨天在一起吃饭，跟几位这个老先生们一块吃饭哈， 嗯， 就是都是烹饪界的。后来说这个家里做红烧肉。他给他女儿做完之后说，爸爸你做这味儿始终欠点，他说我一生气刚好有朋友送给他的李锦记的红烧汁儿， 红烧酱油， 哎， 红烧酱油 通了懒儿，直接用这个，姑娘一吃完，哎呦爸爸这红烧肉真好吃，这个所以现在做什么你知道吗？ 嗯， 都简单。我今天出去看豉油汁儿， 豉油对， 啊， 蒸鱼豉油，豉油 红烧汁儿， 嗯， 卤水汁儿 全有， 你想吧，什么都 有。 对，就太简单了，这个，哎呀， 大中国地大物博。 哎，对， 嗯，对，所以大家呢，就是也别觉得，哎呀，我现在没着急，还没开来得及准备呢，是不是有点来不及了什么的？不会， 没事， 啊， 现在直奔超市一样，全都解决。 对，马上开单子。 对，一站式， 嗯， 啊，然后就全部都 OK， 都没问题。嗯， 为什么老简叫破五呢？ 因为是这样，在过去来讲呢，过年有很多禁忌，到了初五这天就破了。比如说，举几个例子，不能倒土， 对，不能吵架，不 能 动 剪 剪 子， 不 能 动 刀， 倒土了。 倒土， 哦，倒土 对对，倒土是现在的民俗不能倒土，初五以后才能倒呢，不能倒土，不能动剪子刀子这些完了过去讲究就是不能动刀，怎么办呢？就都做 好了， 对对 对对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到初五这天就开市了， 对对对， 买卖都上班了，然后门板哗哗哗全卸下来了。 其实初五这天呀，按照过去来讲呢，他们下板呢，主要是伙计们一块吃顿团圆饭。初六正式开始， 但是吃团圆饭是有讲究的。你比如说咱们坐一起，夸坐一桌吃团圆饭了，然后呢，这个花花是老板， 嗯， 然后突然之间背着你俩给我一红包，哎，你俩看。什么意思呀？这是偏心肯定是啊！ 我明明是背着他们俩给的，他们怎么知道的？ 就是他不小心看见了呗，然后 不小心还 那个，对，就假装哎，回头哎看见了，然后那肯定是看熊丽漂亮呗，虽然这是事实是吧？ 对对 对 对， 然后给了红包啊，然后的。你们俩美了，是挺嫉妒的。其实我得哭。 对，有一反转。 对 对， 因为证明他把我解雇了， 他就再见了， 回家吧。 嗯， 哦， 给我 这么回事。 对， 一般是双薪，就是两个月的薪。 所以初五那天吃伙计吃团圆饭的时候，最害怕接红包。 对， 不像现在，你知道吧？最怕接不着红包。 那一会儿您试试给我一个。 连我跟你玩124分的。 涨点246的分的啊，来 好算。 我们这么着，再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你怎么每周都能收到一束鲜花，摆在桌子上真好看，哼，这叫悦己升级，乐于取悦自己。花都是你自己买的，多麻烦啊，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现在用手机就能预定鲜花，2018年3月31日前通过建行手机银行悦享生活餐饮娱乐，花点时间进入活动页面，可享每单满79元立减30元预定鲜花服务，下单新用户还可获赠花瓶呢， 这么便宜，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赶快下载建行手机银行，开启每周一花的小幸福吧。 第三时段还有四分钟的时间，我们抓紧一下啊，然后来继续说一说这个。哎，我接个茬儿行吗？ 可以。 就是我们刚才都说了半天在家吃了，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可以出去吃的地儿吧，集中一点的地方。 好、 因为确实有朋友愿意出去吃，就是 SKP、星光，原来的星光天地、 大望路 SKP 那儿。原来呢，去那儿楼上啊，比如说吃的那家鹿港小镇啊， 包子、 王品啊、鼎泰丰啊、鼎香啊， 都没了。 什么 Costco 那个是个意大利菜， 对， 哦， 对， 没去过啊，然后难怪它没了的，然后基本上就都换了一批了。 嗯， 哎，前两天我去了 SKP 之后，哇，不得了了， 嗯， 这个品牌全换了，基本上换了一大批，然后现在去真的选择太多了。这个鼎泰丰还在， 嗯， 鼎泰丰大家一定要去吃，他们家的那个八宝饭太好吃了，也适合过年啊。还有这个鹿港还在。 没 事，鹿港对还在新开的游园惊梦， 嗯， 一座一望， 嗯， 饮泉， 嗯， 珍宝， 嗯， 全都开在那一片了。 哦， 就选择更多了。 这都吃过了，太厉害 啊！就是我也想说是， 真是我这只是都听说过。 啊， 是吧？ 嗯， 对，我替你们都尝了，我挺辛苦的啊。 是是是。 然后我跟大家说，哎呀，那个餐厅啊，这几家有一个算一个啊，装修的各具特色。 那还能定着位子吗？现在？ 明天除夕没戏了，因为六点以后、 商场也关了。 哦，对。 除夕肯定。 但是初一会正常营业。 初一、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基本上来说，游园惊梦和一座一望哈，在这里都属于。均性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均价没那么高，但是环境、哎，真的太棒了，推荐大家一定要去。 好吧， 我前两天去一座一望去吃了他们家那个新，就是吃了几个新菜， 就云南菜嘛。 吃了几个，就是他们那个，一个是那个山羊锅， 山羊锅， 有点辣味儿，然后肉炖的特别烂，里头煮了米线。哎呦。真的，然后关键是大家请听好，配上清清凉凉、酸酸甜甜的梅子酒。 哦， 就是你想头一口下去之后是有点辣，然后呢， 哎， 比较油润的那个羊肉的那个味道，然后紧接着一口特别清凉、冰冰的那种梅子酒，酸酸甜甜的，而且回甜。 你居然喝酒了？ 小酌了一下，不重要。 谁说中餐不平衡？ 然后还有他们把那个鸡豆粉就炒了一下， 嗯， 按照天津的炒焖子 哦， 那种口感调的那个酸辣味儿， 哦， 哎呀，好吃， 真棒。 还有一个鸡肉，我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但是它吃起来就是用手子就嫩嫩，又但是表面有点干，就很像我们说熏鸡的那个感觉， 嗯 哦， 那下酒再好不过了。 你尝走行，现在就定，咱下了节目就去呗。 你说刘鑫本来想着过节的时候没事儿，不玩幺二四分的，直接奔天津了。 哎， 一听你这个， 先得去那儿， 云南了是吧？ 云南。 好， 你想发云南去了。 哎，你看真的有吃这个带皮黑山羊锅，真的你大皮说的，说确实那个很好吃。对，景颇鬼鸡，哎呀，那个真的太棒了。 我这真厉害 啊，马上菜名就出来了。 是因为好多听众朋友都是美食家 啊， 是不光好吃口， 这真是 自己都会做，是这样的。 大家全吃过， 对， 我也没吃过。 来，我放首歌让我缓缓。你们两个先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好吧？ 你想山羊，我想。

而且他为了他表演的这个，因为他是唱歌啊，为了表演这个项目，他自己私下苦练，然后练的这个舞步啊叫公园派。 公园派，哎呦，高级了， 哎， 这个 公园派 啊！ 而且你知道他唱的是哪首歌吗？ 啊 啊！ 而且这首歌，我个人认为是比较难的，当然了，肯定是喜庆的啊，就是张惠妹唱那个《一想到你呀》。一想到你呀就让我快乐。 哦， 你看完了，熊丽是没听过这歌。 不能， 我是听过那个，啊，你刚才这么一张口，我以为是儿歌，你知道吗？ 除了这个之外啊，除了这个之外，比如说像张涵予呢，因为他又有一部硬汉电影，就是我今天在坐地铁的时候，在地铁里头全都是那个地铁的大屏幕，一直在放这部电影的宣传片，就应该类似于就是那种动作打仗那个保家卫国，大概是这个方向的电影， 这是它的标志。 哎，是的是的，硬汉电影叫红海行动。然后在这部电影的，因为他还是在演硬汉，在这部电影当中，几个跟他一块出生入死的这个哥们儿一起也会出现在 BTV 的春晚当中。 哎呀，厉害了， 真的真的帅气的几位小伙子。 那他手里是不是得拿一个某牌子的那个什么，就他做那广告的那个 红星二锅头。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BTV 春晚是在大年初一二月十六号的19:35在北京卫视和 BTV 文艺频道同步播出的。 哎，对，但是我还有一个细节是我特别关注的，其实我真的不仅仅流连于这个外貌，我还是比较有内涵的。 嗯， 就是有一个环节是故宫， 是因为故宫啊，就是这两年成网红了。 他真的太牛了。哎，你知道我曾经就是我曾经最喜欢故宫文创产品的是哪一款吗？就是他和一些大牌出的那个口红。 哦，我以为是点心。 嗯， 点心也有。 哦，是吗？ 是。 你主要没送过给我，所以我不知道。 哎，我就看那口红太漂亮了，他就全部都给做成就是以前的那种，比如说有什么珐琅的呀，然后有是那种就是漆器的那种感觉的，太美了，真的就是你就觉得哎呀，这个如果照这种下，就是我们国家的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著名的旅游景点们，文创作品都能往这个路子去走，那了不得了不得。 嗯，故宫的文创这几年做的确实是不错，包括他的点心啊，包括他的小玩意儿啊。 你也吃过他的点心？ 吃过。 你看 完了，包括他的就是说您说的那些大牌的那些化妆品， 嗯， 因为他真正是按照他把非遗融进了 对 那个文创里， 对， 这是一个您刚才您说的漆器，这种掐丝镶嵌， 对， 这种花丝镶嵌都在里面。 嗯， 其实这个非常好，而且这个也值得很多的博物馆学习。 没错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属于润物细无声，就让很多年轻人接受起来，哎，特别快， 对， 还喜欢， 就是 对。当然了，在 BTV 春晚当中呢，就是这个网红啊，我们就是所谓说的故宫嘛，这个网红他要携手的是歌手那英，要一起合作一首歌曲。当然了，那个舞台效果非常的漂亮，因为那个舞台效果实际上我可以解释成数字化舞台效果。 哦，明白。 哎， 明白。 然后 现在都改成这样。 是的是的，它是成一个 T 字形，但是真的到大年初一晚上大家可以看，因为我们都看过彩排，所以非常的惊艳。那英会演唱的一首歌曲叫《一眼千年》， 哦， 所以跟故宫的这种有穿越感啊等等， 对， 相得益彰，特别好。 这就是能够这首歌也能形容我见到你的心情。 一想到你呀，这是一首儿歌。 不是，一想到你后边，关键是哭是笑， 就让我快乐。 哎，一想到我就想到了30秒广告啊。 堂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以后这首歌这么唱，一想到我呀就想到广告。 行， 来继续，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春节期间习俗的事儿哈。刚才已经蹦到初五了， 初五 了， 初五了， 好，然后呢， 然后初六初七啊就上班了。 对，然后再往后就到十五了， 十五了， 对， 十五呢，从过去讲从十三开始一直到十六，从十三的上灯就开始准备挂灯笼，一直到十六的罢灯，这是几天的时间啊。这时间呢，各个门脸儿，过去是各大门脸儿竞相比赛，你们家做的灯笼是什么样的，我们家做的灯笼是什么样的，就是伙计自己做。哎，你们家做一个宫灯那样，我们家就走马灯。更有甚者，我们来一个冰灯， 是 过去是那样形成的灯会，不是说专门在这个地方搞一场灯会，不是，人家是这条街就是灯会，哎，两边的买卖就挂出自己有特色的灯笼，哎，就比如说我们家卖水果，我就挂 水果灯、 苹果灯，哎，袍子灯，对吧？他们家比如说卖这个这个点心嘛，就做出各种各样的，有戏出的，有走马灯，有各就变斗互相比。今天你们家灯笼多大，我们家比你们大一倍。 对， 哦，是比灯笼大小、 哎、大小、精细程度、有意思程度、 创意、都在这里。 对，创新， 对， 按现在的词儿就叫 PK。 而且有钱，我做一大牌楼灯，就是拿牌楼拿灯砸一牌楼。 牌楼灯的样子我见过，是我前一阵去山西河津，看到他们做的转灯， 转灯 特别好。他们这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对，他们可以让人走起来之后让这个灯转起来， 明白， 它里边能转， 就是里头就是 转 套的都是， 对，它有那个风铃的声音、大家一起往前跑，哎呦，然后那个火又不着，就是可以控制那个火， 明白明白、 哎、特别特别厉害， 就是火在里头点着，就算你带着它走，那个首先火苗不会灭， 对、 不灭的同时它也不会把 边 上那个亮着了。 对，大家可以在那个 CCTV 十初一晚上八点可以看到那个转灯。 你是主要想让大家看你对吧？ 行、 行， 我明白了，听懂了啊、听懂了。 初一晚上几点？ 初一晚上八点。 哦，八点，八点 到节目， 未到 八点不行。 哦，得看 BTV 春晚。 你 PK 吗？ 我看你的重播。 啊，好嘞，好嘞。 啊，对， 不是我弄俩电视都开着。 哎， 真地道， 对对， 真阔气， 是吧？ 那要照这个路子的话，比如说放到今天，刘鑫他们家门口得挂一牛排的灯。 哎， 挂一扇。 对 啊， 您那只能挂素馅灯了。 哎，我就是 挂素的，所有水果蔬菜。 对对对， 豆泡的 豆泡。 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 这是按的菜做是吧？年夜饭吃什么？挂什么灯？ 哎，所以你看，现在有的社区就做的特别好。 对， 那社区就组织，然后家家户户自个儿弄灯。 对。 我看四环上现在都已经挂上灯笼了，真漂亮。 当然了， 三环也挂上了， 都挂上了。 哎，我怎么觉得这么多年刘鑫没在北京过过年？ 我去年， 哎，我们不管说什么，他都一脸那个特别茫然。 他一直在六环外，今天好不容易又过四环，看见灯笼了， 不容易啊，进城了。 现在好多社区都组织那种小庙会、小灯会， 对， 其实挺好的，把那些传统的非遗项目都引进社区来，什么糖人啊、面人啊、糖葫芦都在这儿。 上哪儿买灯笼去？买点灯笼。 有 、 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赶集， 对， 包括城里头也可以赶集。 对， 哪儿？ 您给说说。 比如我们家那边通州那边真的是有集。 我介绍俩南面的吧，一个叫魏善庄，一个叫青云店，这两个地方都赶集，而且赶集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你上他那儿赶集吧， 有的吃吗？ 有的吃， 有 你跳脱出这个圈子，哎、是 特别热闹。 对，他是这样的，他卖什么都有，而且都是自产自销的。 是， 哦、 家里头，你比如说这个，种点什么，老头老太太骑个三轮车就拿出来卖。 对， 那韭菜都是屋一边高的。 对， 大南瓜大的小的都有。 你说这俩地儿都在哪儿啊？ 都在南边，青云店 在哪儿啊？ 在南五环外。完了，魏善庄在大兴 啊，魏善庄我知道。 完了，卖什么的都有。 他是什么时候赶集啊？ 分一三五二三六，他是按农历的走。 对 啊、就是就好多人都是 过年的时候有吗？ 马上就没了。因为年前都准备好了， 休息了嘛。 对， 过完年之后， 而且他们那帮人是这样：我今天在这个青云店赶集，明天我就赶上魏善庄的集、 哦， 后天我就到那儿去、 嗯， 什么都有。夏天的时候，我们在青云店赶集的时候，还有炸蚂蚱的， 哎呦，真好！ 嗯，现炸蚂蚱，蚂蚱是活的，现炸。 地道，我觉得这个咱们可以去过年、 哎、 可以去看 看。这我只在云南见过这个，云南吃虫子，你知道吧？ 是是是， 就那集市上，真的那一串 什么什么都有，特别大南瓜、小南瓜、飞节南瓜，什么各式这样的菜，都是不是近的，也有近的啊，你能看得出来，近的都一模一样摆在那儿，完了自己种的都不一样。 它不是以赚钱为主吗？ 对对对对， 好玩吗？ 你想都是自产自销的这种东西，所以到那儿，你比如说。像什么买个小金鱼儿啊、 嗯、 灯笼啊、 嗯、 风筝啊，就这些啊，全 有风车。 现在我赶不上了，那我 赶不上 去 就过 哪买去、啊？ 你自个儿呼一个。 对呀、啊， 哎，回去我自己呼一个。 特简单，我告诉你， 嗯、 家里都有筷子吧？ 嗯， 扎呀，就拿筷子绑皮筋儿，绑一个块儿、 嗯， 四面的块儿，完了上面留着，下面留着，完了呢，下面绑一横棍儿、 嗯。 现在都不让点蜡烛了，有电子蜡，开开往上拿铁丝捆上。红纸写福字一围，一个灯笼。 顺儿，我跟你说啊， 嗯， 我敢跟你拍胸脯保证，心、没听懂。 反正我 你别看他说了， 我给你画个图回家。 对、 嗯、 他至少他前面那一步都绑皮筋，他就没听懂，你知道吗？ 嗯、 啊，你甭看他整分子厨艺行，这真不行。 就是筷子，你们应该离不开筷子，拿筷子绑块儿啊。 绑一个正方块吗？ 对，正方块啊，上下留着就行了。 那就是这一根。 行了，甭耽误时，甭耽误。你这是弄不清了、啊。 几盒？几盒？ 没事没事。 弄不清了，这么着，先进一段广告，35秒的时间，你们俩再比划，好吧？ 是不是八根？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2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5折，最高立减100元。5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还有1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再抓紧一下。 对 啊， 最后这 个 最后 弄明白了， 弄明白了， 弄明白了 啊，没事啊，没事， 12根筷子弄明白， 没弄明白这咱们也单聊了。 嗯， 就是今天最后啊，就咱几个人都得跟听众朋友拜个年， 必须的， 对。 嗯、 但是呢，在拜年之前，我记得刘鑫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说，最后得教大家一个甜食，是吧？ 哎、 对 对 对, 对， 好像是给我们家，不是、啊、是那个， 对对， 甜食。 其实我觉得在家里啊，咱们那个下午的时候，六个份儿吃个甜食是挺好的。 嗯、 大家一般都切个果盘，是吧？然后嗑点瓜子儿，如果能做个水果寿司，是不是更好玩？ 啊，水果寿司， 对啊， 这我头一回听说。 对，你可以捏寿司，大家都会吧， 会、 啊、对吧？家里有米， 拿小凉席一卷、 哎，不用卷，咱们握个手， 哦，拿 手 握、 手握寿司。 那个比凉席卷的那个贵，我们都没吃，你知道吗？ 手握自己手握， 那 难一握，一看就寿司之神在家自己吃，就直接当神仙了，多棒！ 哦， 我们都是拿凉席卷， 哎，然后底下我给你弄上干冰，热水一浇。 大家手握这么一个寿司小床， 嗯、 哎，寿司席儿、 嗯， 然后上面搁一片芒果， 哦， 哎，我换一个，我上面搁一片橙子， 哦、 我上面搁一西瓜，上面搁一片草莓，搁一个猕猴桃，你想象中你的 所有的拼盘彩色的就出来了。 真是， 哎，那如果说我说我手握我握不好，看看家里有没有那种小店儿，那种现在可以在淘宝上淘到，它一格一格的一个小格， 哎，就是我说那种小凉鞋儿， 哎，小凉鞋儿小店儿，哎，把这个都给塞进去，弄上小一个一个小方块儿，在家里孩子要是愿意玩一块儿玩，哎，弄上小方块儿给它一磕出来，嗯，那小模型就有了， 对， 上面想放什么水果放什么水果，然后给它弄一果盘似的摆出来，这一大家好多人没见过这个，一吃水果寿司又垫饱又吃水果， 哎，那蘸料应该不一样吧？ 蘸料的 蘸什么料啊？水果的？ 不是，我就说可能糖啊或者什么的。 哎，可以啊，你看我， 芝士， 我是从加拿大刚回来，那带点那个枫叶的那个枫叶糖 酒， 枫叶糖， 枫叶糖， 对， 糖浆 可以拿枫叶糖浆蘸着。 哦， 哎呦，这了不得了。 哎呀，是得蘸点什么，要不那糯米它 讲究， 对， 讲究。 本身水果就 啊也是哈， 对吧？ 对对 对， 对 还蘸什么呀，是吧？ 对， 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觉得很麻烦。 嗯， 刚才刘鑫在介绍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满脑都在想，我还不如直接做个果盘，知道吧？是不是？ 我 觉得你的眼神也是出卖了你。 不是我的眼神是什么？我还不如直接剥开就吃呢，果盘都不切了。 这个叫生活情趣，你们得不懂。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跟你一样懂的还有我们听众朋友呢。芝士芒果手握寿司特别好吃又省事。 你看人家还放点芝士， 哎， 在里边加馅儿了。你看你请那豆馅儿干嘛使啊？加馅儿啊。加寿司馅儿里边多棒， 哎， 外边再 对豆馅儿 水果， 豆馅儿的寿司 是不是？ 嗯， 就 是， 哎， 我们家要炸油糕， 哦， 炸油糕呢， 买了黄米面了， 嘿， 好嘞， 然后取了豆馅儿， 高级， 准备明天。 那你不问 我糊好了灯笼给您送去？ 不用，不用，你要拿龙虾来，我可以考虑。 哎呀， 没有没有，货到付款啊，货到付款，哎。最后我再问一个那个饮食方面的问题吧， 嗯， 就是我看就是比如说你吃那个海鲜生拼不是得放那个芥末吗？ 嗯， 但是有人把芥末能做成熟芥末，就那样的话不会特别窜鼻，那个熟芥末是怎么做的？ 就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个熟芥末是什么，是不是漆的芥末粉啊？ 干嘛用？ 就是因为家里人 我觉得 不了， 我觉得有可能是他漆的那个 漆的 芥末， 哦，芥末粉， 对对对对， 哦， 这个不是说这个熟芥末生芥末的问题， 嗯， 是他对芥末有一些过敏， 啊， 估计是他吃不了， 对对对。 其实真正的生鱼片吃的不是芥末粉，也不是芥末膏， 甚至酱油 是也不是酱油，是瓦萨比，是那个这个芥末叫，哎呦，在嘴边说出来了，瓦萨比叫什么？ 调和型芥末。 不是不是不是，它是一种植物， 就我们说的辣根的。 辣根，对， 辣根儿，哦， 你给它擦了之后，之后它直接去放到酱油里，不是那个我们买的管的芥末。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哎， 是这样，哦， 我以为跟我们芥末墩儿那个 没关系，我拿着芥末去你们家。 我不会， 我上门送芥末， 我不会糊灯笼。 我已经学会了十二根筷子， 对对对。 哎呀，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真的是节前最后一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哈， 嗯。 我们这样吧，节目结束之前还有我们每个人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 一分钟， 我们可以给大家就是拜年也行，然后推荐也行， 嗯， 然后呢推荐，我觉得可以推荐过年新方式， 哎， 对吧？过个不一样的年，我们先从硕开始吧。 我推荐的过年新方式呢，刚才已经推荐了，您在家吃完饭。这几天没什么事儿， 嗯， 您240里地到天津， 哎， 感受一下天津的年味儿， 不错， 看看人家那传统年， 嗯， 逛逛什么古文化市场啊， 嗯， 当然是人也非常听听相声， 对 对，过不一样的年。 对，您这种过年方式我尝试过，还真的挺好的， 是吧？ 对， 嗯， 在这儿我祝听众朋友狗年大吉，全家幸福美满健康。 嗯， 然后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过年方式，就是。124的那个麻将， 123， 除了打麻将以外， 嗯， 逛逛庙会， 是， 我觉得这个是我好多年轻人现在都不做的事情。 对， 我觉得逛庙会应该是一个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嗯， 是，特别是孩子， 哎， 对，特别是孩子， 因为很多东西他都没见过， 没见过， 对，更别说比如耍翻的呀， 嗯， 拉洋片的呀， 对， 皮影啊，他完全没见过。 厂家都会有吗？ 应该是有， 应该是有， 因为以文化为中心嘛。 对，现在庙会这种就是咱们说的老北京民间花会的这几个庙会都有。别限于这儿，还有远处点，比如韩村河今年有庙会，八大处有庙会，长公园有洋庙会等等，都哪儿都有这些东西， 很多东西南北全有。 花花呢？ 就像我们直播间这个小红狗似的，小红狗旺财，终于在狗年的时候翻身了啊！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2018年的时候都旺财。但是说句心里话，我觉得给大家最好的吉利话就是啊，生活幸福平安美满，这个才是主要的，是不是旺财这个一般。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对， 对， 是 平平安安的嘛。 对，所以呢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健康的过年的方式。第一呢，就是在出去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荤素搭配的然后别喝大酒。 是的 这个是开车呢要注意安全，喝酒千万别开车，别抱有侥幸心理。 对， 这些呢都是这个婆婆妈妈说了每年都说，但是每年都有朋友知难而上哈，这个今年就不要在挑战自己了。对，推荐一些吃饭的地方，给大家推荐几个大区域。SKP 是一个区域，三里屯是一个区域，东直门鬼街是一个区域，还有呢在海淀中关村那一片，然后现在也是一片新的区域， 就新中关的那步行街， 石宝街起来了。 对对对， 然后会有很多吃饭的地方。同时呢，然后在亦庄那边， 亦庄 也起来了很多新的一些大的购物中心，也都起来了。这些地方呢都可以带着亲戚朋友、外地来的朋友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想体验最传统的老北京的一些吃食，可以往南城走一走。 对， 不过在节目的最后还得提醒大家，就是过节了是一个喜庆的时候，但是呢已经说了五环之内是不让放鞭炮的， 禁放， 而且在五环之外也是有的地方也是禁放的， 是吧？ 所以在您放的之前您先得了解一下以免本身过节挺开心的时候，对吧，也因为放炮的问题不开心了。 对，最后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保护好，注意好身体啊！ 是， 一旦有不舒服的， 对， 别嫌麻烦。 哎， 对， 那我们节前最后一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好的， 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熊丽，我们在这儿也祝二位嘉宾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大吉大利， 大展宏图。 谢谢， 幺二四分的一定要取得胜利， 那能赢多少钱？ 一定要把来直播的这个停车费。 好了好了， 胡灯笼去吧， 我们初七再见了。 下的女孩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在。小财，恭喜你发财，要喊的都好卖， 恭喜发财， 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出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理我敞开用心把爱去广开，明天呢我们更厉害，住在世界 街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碎碎念念出人才。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发财，要喊得够豪迈。请走开。